次你总会令我太想爱抚你整个，我说我等了大半生，这次再没疑问，若活多一千世纪，双眼亦只望你，我抱歉失态望你，然而心思已被醉死，已欠缺足够字句讲清楚我的思绪，我盼你给我路向，告诉我你亦同样，若活多一千世纪，这双眼亦只望你。若活